新传媒所以讲太特别讲我背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部新闻。李阳林总理透露，将到六月初进行内阁会主。李总理是到阿双美国特别峰会结束之后，至少随惊未退访问，被问到李将是要会主内阁的消息，已经落着手处理内阁调整的事宜。本地的国庆疫症病例不断激增，今年到现在的累计病例已经达到8000多起，超过去年创年5958起的病例总数。永续发展与环境保证部部长陈国明指出，目前国庆疫症的病例无对我国的医疗系统造成很大的负担，但是病例不断上升，已侮辱国人提高警惕，积极的灭亡。尤其是到下个月将进入国庆疫情高发期，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报到4000起，医院报3383起。昨日无新增的死亡病例，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同报录初六降到即将是零。对二龙社区发展历史回林立购物馆。推出的第三日以来，已经有超过55000户本地家庭领取。防止网络诈骗，跨部门委员会推出电子商业平台交易换窗平台，为主要电商平台的防诈骗措施增加平衡，以减少电子交易相关的诈骗案件。今日是月十日。好在寺庙纷纷到这一届周末举行活动。光明山普及祥寺今年复开三部直拜的活动，并开放予6500人参与，欢迎热烈。以为这个设置开放网络储票，光明山高贵参与的人群以逆境空前居多。不想以使用网络的逆境者，也或转到无需要储票的情况而得知，再去自备个参与三步一拜。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游泳队出奖的头一日，取得了4金2银一共6名奖牌。我国的游泳双球王本。一道男子事先直逼未就用至立赛灯夺冠，但是因为犯规，各国比赛成绩被放无后。今届赛昨日定调，我国夺跑两奖，三弟四届七年之后再次到两次诺贝尔夺跑项目夺冠，并且刷新我国的全国纪录。另外，武术队再创直播，昨日勇夺2名金牌和1名银牌。武术队高雄镇已经拿下了2金2银的一等，创下到历届冬奥会当的最佳客场表现。新闻报告完了。